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晴间多云，西南风2-3级，气温22度到27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天气影晴为主，能见度较好，对交通出行比较有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京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整个五月份呢，您听到的都将是我们有关中招政策啊。那我们将邀请市区高招办主任以及部分这个高校的招办主任来到直播间，当然那已经是四月份的事儿了。那么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进入到第二阶段，也就是中招直播咨询。到时候呢，各个高中啊，还有呢这个本科高校的招生负责人以及中考专家这个名师都会在直播间为大家呢第一时间发布2018年的一些招生政策。那么从这一期开始，我想我们呢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关于学校的中招政策的主讲阶段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主要为大家宣讲的是中招当中的贯通项目。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于贯通项目您有哪些不太明白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还有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这三所学校。那么大家相关问题都可以呢在微信平台上向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进行提问，在直播过程当中来给大家呢做一解答。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回西城小升初需有房有户，下周四周五现场审核。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将举办2018年北京市中北部地区联合高招咨询会。2018北京书市下周开幕，读者免费抢票活动开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西城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最新发布 外区外省市小学应届毕业生回西城区升初中报名工作的通知。符合条件的学生需要于下周一到周三在原就读区办理出区手续，下周四周五西城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将对材料进行现场审核。西城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表示，按小升初有关政策，小学应届毕业生可以选择在学籍所在地升初中，请家长慎重考虑办理回西城区初中入学手续，一经办理不予撤销。区级审核通过后，需经过市教委网上确认，未审核通过的学生信息网上自动退回到学籍所在区，并可在学籍所在区升初中。刚刚过去的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校长林建华在致辞中将鸿鹄一词当中的鹄字念错，迅速在网上引发讨论。昨天林建华在北大未名 BBS 论坛上发文向学生致歉，这封近千字的致歉信处处透着真实坦诚，受到了北大师生、校友以及校外人士的称赞。5月12号上午，在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将举办2018年北京市中北部地区联合高招咨询会，有近40所部属及市属院校报名参加。届时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的五大类实习实训中心、教室、宿舍、食堂、超市、运动场等等都将对考生和家长开放。今天上午，北京市第一幼儿园海盛实验园里迎来了一群小小消防员，30名大班幼儿家庭与史家小学一年级的30位同学共同开展了我是小小消防员亲子体验活动。活动中，幼儿们登上迷你消防车，与消防战士一起学习逃生绳的打结方法，体验各种逃生技巧，观看消防战士快速出警着装表演，并与家长一起体验接力比赛。身着消防服，幼儿们在体验角色的同时，也认识了消防器材及设施，了解了消防知识。幼儿园老师表示，平时幼儿园也会通过各种形式为中大班小朋友进行消防知识的科普，这次活动就是希望孩子们通过与一年级哥哥姐姐们的互动，进一步提升对消防知识的了解。寻真北京大学考古科学与科研成果展日前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拉开帷幕，多件禁止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齐聚北大，包括仅展览至5月7号的晋侯鸟尊，以及宋元考古中最重要的雕砖壁画墓白沙宋墓等。白沙宋墓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经典发现，是北宋末期仿墓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复杂、内容最丰富的墓葬，这是其1951年出土后首度公开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15号，观众凭有效证件可以免费入馆。2018北京书市将于5月11号到5月21号在朝阳公园举办，主办方现在已经开启读者免费抢票活动，全部票量抢完结束，最终截止时间是5月21号。300多家国内知名出版发行单位参展，设有600个展位，集中展销40万种古今中外优秀正版出版物，并广邀各界名人举办朗诵、阅读活动、新书发布以及签售讲座、互动体验等文化活动。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那么今天的中招直播咨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今天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招当中的贯通培养项目。好，那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呢再来发两个通知。在这个周末啊，下一个周末周六周日，我们都将呢有两场教育面对面的公益讲座，其中在5月12号上午9点将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公益讲座，重点就是围绕着这个避免退档以及专业调剂等热点问题为大家呢进行指导咨询，场地有限，那么大家还是要拨打电话来预约座位，400-600-7500 400-600-7500。再来看5月13号的这一场讲座呢，是网络直播公益讲座，主题是根据一模题型来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电话来了解网络直播的地址，400-600-5223 4006005223。好，我们的预告呢就先发布到这儿了。下个周末5月12号以及这个13号两场啊，大家呢不要错过。有关高招咨询的问题都可以呢线上线下的和这个我们的主讲嘉宾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呢开启我们今天的中招直播咨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提问。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嘉宾。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贺继伟。贺处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年一度哈。好，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招办主任袁蕊。您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继新。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问过好之后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了。中招直播咨询呢，我们今天关于中招的这几个这个具体的介绍可以说就开始了啊。为什么说是具体呢？因为中招政策当中我们的这个几个非常重点的批次以及项目啊，我们要给大家呢在这儿做重点的讲解。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所学校呢，涉及到的都是中招当中的一个贯通培养项目。如果现在有家长还不太清晰和明了的话呢，我们先给大家呢普及一下有关中招项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培养项目。请贺继伟处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贯通培养这个项目呢，应该说是那个北京市市政府啊在教育领域的一个重点的改革举措。这个项目呢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呢是根据北京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培养的呢是从初中毕业生开始的，培养综合素质比较高、职业技能精、创新能力强、适应高精尖产业发展需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这个呢项目呢应该说对这个初中毕业生来讲啊是比较利好的。它是分三个阶段，一个是呢就是在高中阶段和高职阶段和本科阶段这个一贯式的培养，所以说呢而且呢学制是7年制。 从初中到大学一下下来7年，中间可能会免去一些这个高考啊什么的这样的升学压力。 对 对 可以这么说哈。好，那这个呢就是贯通项目。贯通项目呢不止一个哈培养项目，它是分成了4类。 这个项目呢一共每年呢都是结合就是北京市的功能定位的需要的话呢，然后进行这个项目呢进行改良。 对， 进行改革。今年呢是一共是4类。 4类，其实我说4类也是相较于今年的中招家这个中考生家长来说，因为去年还3类呢。 对， 是吧，今年就增加了1类。 其中这4类的话呢，第一类呢就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项目。这个呢是有7所这个高职类的院校来进行承担这项任务的。整个的招生计划是4100人。还有一个项目的话呢，第二类的话呢就是非通用外语人才培养项目。这个呢是由第二外国语学院来进行承担的。就是咱们说的所说那个小语种。 对， 就是这个非通用 语 言外语人才的培养。 第 三类的话呢就是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师资。因为目前北京的这个现在这个学前教育和那个基础教育的师资啊非常的匮乏。 对， 所以说呢就是想到了这一点，今年呢增加了这么一个项目。第四类的话呢是校企深度合作这个人才培养项目。这个呢是由中职的4所学校来进行承担的。 其中这个校企深度合作培养项目应该说是今年的第一次了， 对， 是吧？新增加的，那也就是说贯通项目呢现在分成了四类，那么每一类啊都有专门承接的院校。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的这三所学校呢都涉及到的是一类，也就是说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贯通项目啊，只有财贸哈、啊、还增加了一个项目哈、啊。袁老师，您这儿增加的你不是增加的，您这儿本来就有两个吧？ 对， 另一个是什么？您先给大家说一下。 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学前教育专业。 嗯 它属于学前教育和技术教育师资培养项目。 嗯， 我们今年的计划呢是120人，比2017年呢增加了40个计划。 嗯，所以说今天呢来到这个直播间的三所学校呢，对接的就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和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项目。所以说呢，我们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这两个项目啊，如果很感兴趣，可以呢向我们的嘉宾进行提问。那么其他的像非通用语啊，还有这个校企深度合作的人才培养项目呢，我们也会在后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再做一个具体的介绍。嗯，好，那我们了解了贯通培养项目啊，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类别之后，我们就要看一下了。如果我想报考的话，我得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啊，可以有资格来报考？我们请袁主任给大家说一下。 啊，是这样。就是今年呢符合2018年中考升学资格的本市的正式户籍的考生都是可以报考的。那么这个考生的分数呢要达到这个专业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现在四类呢基本上是430分，但是呢贯通项目呢不同呢，它的这个最低分数线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 对。像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贯通项目，它的门槛儿 对 430分， 嗯， 也就是说你的中考的成绩要达到430分以上，你在这个报考志愿的时候才可以 报 我们这个项目哈。 对对对。 那么就涉及到了这志愿怎么报呢？有没有什么自己独特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哈？我们请王继新处长给大家说一下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填报志愿呢，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的。第一点呢，贯通项目呢是在提前批次进行录取啊。第二点，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提前批次呢有8个志愿，那么咱们在填报的时候，每一个志愿呢都是按照咱们学校的代码进行填报啊。比如说在填报贯通项目的时候，我们是不分专业，但是是分项目类别的。请各位考生慎重填写啊。这个志愿的顺序呢，也就是我们考生选择学校的这个顺序。 也就是说我最想上的那所学校一定要放在第一个去填， 对对对， 是吧？ 放在第一位。 那也就是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重点就是放在提前批去填8个志愿。这个8个志愿指的是志愿学校啊，就是你要填8个学校，这叫8个志愿哈。 对，8个学校。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被贯通项目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其他方式的任何录取方式。 提前批就录走了是吧？ 对对对。 如果说没被录走的话，还可以参加，继续下面 的， 对， 后续的录取。 对。好，那这个呢是志愿填报哈，是这样的。那么大家如果有意考贯通培养项目的话呢，注意填报事项啊。刚才呢，王主任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么既然分成了这么多段哈，你看有3年的、3年的加2年的哈，一会儿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我们也请袁主任给大家说说，在这个贯通培养期间，如果说我上完了第3学年，比如说，我觉得可以了，或者出于某种原因不想上了，怎么办？那么我需要能够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毕业证？到第5年，我想，再有其他考虑的话，我能够得什么样的毕业证？我们也就是其实说的是学籍怎么样来管理的问题，一定涉及到了3个阶段。 好的。 对于高等职业院校和本科高校招录的学生呢，那一到三学年执行的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籍管理办法，四到五学年呢执行的是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籍管理办法。在完成五年学习任务成绩合格的学生呢，可以按相应学段实际的学习时间呢取得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证书。那么在完成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学习，通过专升本转段考试来进入本科阶段学习，在完成六到七学年的学习任务成绩合格者呢，可以取得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层次的毕业证书。同时呢，提醒考生注意的是，就是如果学生按照学生个人意愿，是允许学生在完成中等职业教育或者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时候提前毕业，由学籍所在学校来颁发相应学段的毕业证书，提前毕业的学生呢不再具有贯通的培养资格。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想继续的话，也只能是在第三学年结束和第五年学年结束。 是的， 然后发给相应的毕业证书。 是的， 好，这是在贯通培养期间我们如何来管理这个学籍的问题哈。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报这个贯通培养项目？家长肯定要考虑，这其中哈有哪些优势，对我的孩子有什么好处？对于每一个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这个条件的孩子来讲，有什么样的益处？对他未来的发展会好。请贺主也给我们说说这个项目的优势。 好，这个项目啊，显而易见啊，就是打破了，就是破解了这高考指挥棒这个难题。这个学生的话呢，可以不通过高考，可以进入你像的专科，你像的本科。当然了，每一阶段在考试的一个每个阶段的时候，他要有专门的一个考试，但是呢，不同于那种高考了。这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对部分的考生啊进行了量身定做。你像他430分这个分数线，到520分这个分数线之间的那些考生啊，初中的考生，他其实考上高中以后，将来上了本科的那个 机会， 本科那个机会的话，大概也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本身所对应的这些本科类的院校，所以说给他们早早考虑好这个，给学生啊，早早的让学生就能够选择好你自己将来的本科的这个学校。这是第一个， 而且还不用高考。 搭建了呢，就是咱们那叫高中那个高职和本科的这个立交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三个阶段应该不是说相互独那个是相对独立，但是呢，这个三个阶段呢，从他的教学课程来讲的话，从管理来讲，从学籍来讲的话呢，它都是相对独立，但是呢又相互沟通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三个阶段，高中、高职、本科呢，从教学来讲是一体化的设计。也就是说，我们所承担的学校都要和我们对应的一些高中校，同时呢和对应的本科校，我们就是一体化的进行的设计， 就跟那个糖葫芦似的， 对， 是吧？三个糖葫芦，然后呢穿成一串哈，不会散的，不会掉的。 这样一来的话，就对学生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他的高考的这个压力一下子降低了，对家长来讲的话，也降低了这种 焦虑， 对，这个焦虑感也就取消了。同时呢，就是这个项目本身啊，设计的时候啊，还是着眼于国际化的这么一种视野。就是有些成绩优秀的一些学生的话呢，他一个要享受这个高中阶段，他是这个优质的高中。的那个就是对接。同时的话呢，还有在这个本科阶段的话呢，尤其是在这个高职阶段的话，有些优秀的学生呢，可以去国外进行游学研修。所以说都是，而且呢国家会承担一部分费用。所以说让他们视野更加宽阔了。 好，这是项目的优势，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哈。大家可以考虑啊，我的孩子什么样，是不是适合这种培养方式。好，那关于贯通培养项目，我们今天呢用这些时间给大家呢做了一个 全面的介绍了相关问题。如果您还有需要提问，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啊提出来，我们在后面的时间里呢会集中的来给大家呢做一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每所学校都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色，有什么样的专业，就包括刚才贺叔所说的啊，我们得到的是优质的高中的师资培养，那么每所学校对应的又是什么样的高中呢，我们也来看一下。首先了解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1956年，是国家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隶属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是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一所学科类别齐全、面向全国招生的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是一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公办院校。学校现设有六院两部，分别是机电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建筑与测绘工程学院、文法与管理学院、基础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体育部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共开设专业35个，其中国家级示范性专业5个，北京市重点专业7个。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多种奖学金项目，并且每月发放每人60元生活补助，此外还拥有充足的勤工助学岗位和多种补贴措施。 给大家呢介绍了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概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重点了解一下这所学校。按照这个贯通一的招收人数哈、整体4100来讲呢，今年我们的计划数占到了多少？ 好，今年我们这个项目本身啊，我们投放的计划是600个。 嗯， 然后呢有7个专业大类， 嗯， 12个专业， 嗯， 基本上涵盖了本我们学校的比较优质的一些专业， 嗯， 而且呢按照这个项目要求啊，我们是前2年我们学校的就相当于高阶阶段嘛， 嗯， 就是和首师大附来进行那个联合培养， 嗯， 然后中间3年的话呢是在我们学校的就是就是高等职业教学阶段的话呢、在我们学校直接培养， 嗯， 然后本科阶段的话呢就是后2年也就2+3+2嘛，最后2年啊是我们对接了一共有3所这个本科的院校， 嗯， 一个呢是北京建筑工程大学，北京建筑大学， 嗯， 第二个呢是北方工业大学， 嗯， 第三个的话呢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这么3所那个本科类的高校， 嗯， 当然了就是根据不同的专业我们和这个本科之间啊我们对接是比较是无缝的。 对，也就是说这12个专业呢对接着3所学校，那么其中可能某几个专业对接着建大、 对， 某几个专业建这个对接着北方，然后 有几个专业对接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对，那这个呢是属于3个阶段，基础教育阶段、高等职业技能阶段还有本科教育阶段。那刚才说了和首师大哈、有一个就是合作的，在基础教育这前2年当中，那我们的学是等于首师大的师资进驻我们学校是吗？ 是是是， 就是 首师整个的基础教育阶段， 嗯， 就是首师大他的那个在合作过程当中啊，他们派一个校长助理 啊， 就是到我们学校担任我们学校的这个项目的，是教学的副院长， 嗯。嗯， 这个项目在我们学校呢是由基础教育学院 嗯 来进行承担的， 嗯。 然后呢就是整个的教学实施啊是学校和首师大附近相互这种配合来进行完成的， 嗯。 当然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话重点这个基础的课程 嗯 的学习，尤其是在那个外教方面的话呢我们学校下的力度是非常大， 嗯。 目前呢我们有将近20名外教 嗯 来承担这个项目的英语的这一个 教学工作， 对，教学工作。 嗯，好，那这是基础教育阶段是和首师大附中呢来联合培养，也有自己的这个相应的教学特色。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高等职业技能教育阶段，我们的12个专业都分别有哪些特色，继续来了解。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

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现在进行的是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进入五月份，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开始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三所学校呢来为大家重点介绍有关贯通项目：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和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相关问题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啊。好，我们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哈，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前两年呢，是和首师大附中来合作，而且呢，这个有专门的一个这个派来一个人当这个基础教育的副校长，是吧？ 对 对， 哎，来呢，重点的抓这一块儿。那么进入到高等职业技能教育阶段呢，这中间的三年就等于我们要学的就是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相关的各个专业的一些专业知识和技能了。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学们才要开始选择这个专业，是吧？选择你要对应的想学的是哪个专业了。 就这个项目本身啊，还是确实是比较人性化。 嗯， 从这个前两年呢，主要是重基础， 就是还是语文、数学什么英语什么的哈。 对，而且呢还都是些优质的高中啊来进行培养。 嗯， 所以说很多学那个考生啊，你想430多分， 嗯， 如果是能享受这个重点优质高中的这种教学资源的话呢，还是比较那个受欢迎的。 嗯， 然后呢，两年之后，这些学生的话呢，然后再选择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嗯， 再选择自己所心仪的专业。 嗯， 所以说呢，我们在招生的过程当中啊，在招生简章里面啊，会把我们两年之后要选择的专业会列给大家。 嗯， 你像今年我们是我说的是七大类，你像那个机电工程类， 嗯， 电气类、信息类、建筑类、测绘类、经管类和文法类， 嗯， 这么七大类，一共是12个专业， 嗯， 是600个计划， 嗯， 而且这个计划本身来讲，然后也不用，也是就是整个学校一个代码，就是你在报名的时候啊，不需要选择专业， 嗯， 就是两年之后你才进行选择。嗯，然后两年之后的话呢，他们要去根据自己所选择的专业，当然在这里面还要根据啊，就是不是说大家都希望想上什么专业都去那个专业了， 嗯嗯， 也得要保持一个考虑一个平衡， 嗯， 所以说根据这个学生自，当然是尊重学生自己的意愿的， 嗯， 然后选择完了以后呢，他们要会这三年当中要到自己的所选的专业，所在的我们是二级学院嘛， 嗯， 要到二级学院，然后进行专业的技能的学习， 嗯， 哎。所以说这些学生的话应该说是确实是目前来讲的有个词叫大国工匠嘛， 嗯， 哎，主要培养这些学生啊，他们动手能力啊， 嗯， 你看基础比较厚， 嗯， 然后动手能力又比较强， 嗯， 同时呢在上学过程当中呢还可以去企业进行实习，有些学生的话还可以去国外进行那个访学研修， 嗯， 所以说他们这些孩子的话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强， 嗯， 又有国际视野，同时呢他的基础还比较厚， 嗯， 所以说这一块呢应该是叫复合型的人才来培养。 嗯，2015年实施这个政策哈，到2018年应该有了我们 一五级的一五级的那个学生， 嗯， 现在已经根据自己的意愿综合评定，然后呢去了各个所对应的专业， 嗯， 进行专业的学习。 那，嗯，如果有的家长会说，你看我这孩子呢初中毕业，然后我就到这个工业职业来学习了，那么点的孩子他哪知道比如说将来他想干什么或者选什么呢哈， 嗯， 那么在实行基础教育的这两年当中，是不是关于专业的一些特色等等就会慢慢的渗透给他们了？ 哎，杨老师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嗯， 就是这也是根据考生啊也特别关心的哈，就是在两年过程当中啊 并不是说纯基础的这个教学、 嗯、 同时呢会有一些专业的，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的话呢，他可以选择一些社团，甚至呢去我们的专业实验室去感受去。 嗯嗯， 所以说呢，他而且呢就是从学校来讲的话呢，会及早的将一些专业的基础知识啊，然后通过这样社团，通过学生的兴趣小组啊来进行选择。 嗯， 他可以去我们各个实验室都可以进行那个尝试。这个呢是从各个二级学院，我们称为是二级学院，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嗯、 对他们及早的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 嗯， 同时呢这些孩子们确实是年龄比较小一些，所以说呢我们学校呢还是人性化的管理。 嗯， 因为大部分学生啊要进行住校。 嗯， 所以说我们采用是双导师制。 嗯， 一个是学业导师，还有生活导师。 嗯、 所以说考生家长啊尽管放心。 对，如果即使是住宿的话也没关系，我们有这个生活方面的专门的老师来照顾哈。 对， 包括一些什么心理辅导都算在内了吧？ 我们你像我们那个辅导员啊，是跟那个咱们那个同学啊， 嗯， 是在住在一块儿的 啊。 所以说有些生活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会及时的那个进行沟通。 嗯， 而且呢，辅导员非常负责任，他会和给那高中阶段基本上差不多。 嗯， 给每个班级啊和家长都建立这样的微信群。 嗯， 建立联系方式。所以呢，学生的家长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的辅导员啊， 嗯， 我们叫生活导师啊， 嗯， 能够及时的进行联系， 就知道孩子随时的一些情况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都是北京考生，到周末的时候都是应该可以回家吧？ 可以可以， 对， 没问题。 所以就是只有周一到周五是在学校住宿啊等等，其实离家也不远， 嗯， 这样还可以锻炼一下他们的这个自理能力，我觉得 从管理上来讲的话还是对学生还是比较严格的。 嗯， 你比如上课的时候手机啊都是要收的。 哎， 对，然后呢就是上那个早自习啊晚自习啊， 嗯， 这块上就是严格的都跟他们管理一下， 管起来哈。 对 对，其实这么大的孩子还是适当的需要一些很好的约束才可以，是吧？ 这些孩子都没有成年嘛。 对 对, 对， 所以说在这块上还是进行， 嗯， 他们的这个价值观的引导啊还是很重要的。 嗯，那现在2018 2015级的这些孩子们，他们选择专业上面是不是都非常顺利呢？有没有出现刚才您说的我一窝蜂的全上这个类，一窝蜂又都去那个类？ 对，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15级的这些孩子们还是都很顺利的哈， 嗯， 这个选择了自己心仪的一些专业。 嗯，那这个选择这些专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是不是我们的学校也会对他们每个同学进行一下，比如说测评，他自己的意愿是一方面，而且是占重头的啊。 嗯， 那么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专业，我们学校老师是不是也要稍微的把握一下？ 这是肯定的。 嗯， 就是从个人的兴趣啊，这是一个方面。 嗯， 同时呢，他个人你像是身体条件，你比如说我选择是那个汽车， 嗯， 对吧？汽车的这种那个自动控制或者自动驾驶，这块你如果是眼睛，如果是身体，你或者说色盲啊， 对， 你他都，就不适合。 是， 所以说呢，有些就是除了考虑个人兴趣以外， 嗯， 还要综合他的成绩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 嗯。 然后有学生学生家长， 嗯， 还有我们学校， 嗯， 然后三方呢共同来给这个孩子进行把脉， 嗯， 然后让他选择他自己想，嗯，比较想上的专业， 就是也确保这些孩子能够上到自己最匹配的那个专业，这样他未来三年的学习才会特别顺利。 兴趣 哈，有兴趣。对，好，那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比如说今年中招报志愿的时候啊，是确实不用去填我要去信息类还是去建筑类哈。那这个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稍微要有一些倾向呢？比如说我们学校开设的这些专业可能跟别的学校一些专业比如说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同学们他们在选的时候是不是稍微要我觉得有一点目标？ 那是肯定 是吧。 你比如说我非常想那个就是搞这个学前教育， 嗯， 或者想当老师，那么你的选择项目的时候， 你就是不能选择这个项目了。 对，你就选财贸呗，财贸有。 对，你就可以选择那个，我们的一共四类嘛。 对， 哎，选择那一类。 你就是喜欢外语，哎，我就报那个非通用语，是吧？ 对。 嗯，那么至于其中的大类，比如说机电工程啊，包括这个测绘啊、经管啊，是不是男同学、女同学也稍微要考虑一点儿？ 是的呀。 还有我听说就是比如说您那儿那个测绘啊等等，是不是需要比如说数学的成绩啊可能稍微要好一点，如果说也特别不好的话，是不是也要有一点这个考虑？ 这个从考生那个对整个考生的要求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你报这个志愿并没有考虑到， 那个没有限制 这块，就是总分有要求，就是430分，当然这430分的话呢要含你的体育分，都含进去。至于说选择的专业的时候，那肯定要考虑这个学生在两年过程当中你的综合的文化素质是怎么样，对吧，就是结合你自己的选择，结合学校给你的把脉，然后呢这再加上家长的参与，这三方面来进行给这个学生进行选择。 对。好，那这是呢在选择专业的过程当中哈，如果今年想报志愿的话，怎么样进行一个通盘的考虑，当然了更多也是对接院校，这孩子喜不喜欢，或者家里喜不喜欢，是吧？那刚才介绍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呢，对接的是北京建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这也是家长考量的一个关键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校址在哪儿，比如说这个学校离我家近，我可能也是一个我考虑的因素，是吧？ 对对对。这个学校，我们学校呢是地处那个石景山区离那个北方工大是比较近的，对接这个学校。当然都在北京，都是这个城六区嘛。 对，怎么都不算 太 远。对。啊，这是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哈。刚才说了最低的这个录取分数线，这个门槛要达到430分。志愿填报时间是不是也都是统一的？ 这是北京市统一的要求的，由考试院来进行负责填报。大概那个时间的话是7月7号到7月11号。要上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的那个报名的 网址填在提前批哈。 对。 我们学校有没有校园开放日啊？ 我们学校的有，就是我们定的校园开放日呢是7月7号，就是填报志愿的第一天。当然在平时的话呢，我们那个整个学校都是开放的， 随时可以去， 允许考生家长、考生及其家长随时可以到我们学校进行参观，进行那个看看有哪些自己比较那个感兴趣的都可以去，和我们学校的招办联系都可以了。我们设了3个热线电话，可以向咱们考生及其家长来进行公布一下，一个是5151-1538，一个是5151-1539，还有一个呢是5151-1225。 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打这个学校的电话哈，每个学校会有各自不同的特色。我听过很奇葩的那个同学说，我就去这学校，我说为什么呀？这学校食堂好，有爱吃的同学哈，有的可能喜欢这个校园的环境啊，还有可能自己的好朋友也在那里，然后我也选择那里，所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选择的理由。当然了，怎么样来选择，我们的家长和考生啊，自己呢要明白，自己要知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三所学校：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和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这三所学校呢，也是各有特色。那么稍后呢，我们进入下一所学校来给大家呢继续做介绍，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微信平台上，您可以随时的留言提问。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那我们现在呢继续来了解啊另一所学校，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所学校的概况。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始建于1958年，是市属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是教育部评选的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之一，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和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现有校本部通州、东城、朝阳、涿州四个校区，教职工670余人，全日制在校生5300余人。学校就业创业工作成绩突出，连续10年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9%以上。2017届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作为首批实施贯通培养项目的3所高职院校之一，2018年学校继续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及首都师范大学协同培养，精准对接首都现代化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实践探索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和新路径，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综合职业能力的国际化复合型创新型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好，接下来来了解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其实大家一听到这个校名啊，可能会觉得哎，财贸这特色首先就出来了哈。我们请这个招办主任袁蕊老师呢来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介绍哈。计划，先说计划好吧。 今年我们的贯通培养项目的招生计划是600人。分两类项目，两个专业啊，就是01专业呢，就是我们说的高端贯通，主要是涵盖5大类，包括财经类、商贸类、旅游类、建筑工程管理类、文化创意类。有9个专业方向，那它这个属于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计划是480人。还有我们的02专业呢是学前教育，它属于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项目。计划是120人。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今年计划比去年多了40人。这个高端贯通主要对接的本科院校呢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和北京建筑大学。那么我们的学前教育本科对接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在2017年的招生当中呢，学前教育专业比较热门，所以我们2018年增加了该专业的招生计划。那对于考生来说呢，机会也相应的增加了， 也就是增加了应该是40个计划哈，是在这个学前教育的这一块。对，现在有很多的考生愿意来上这个学前教育的这个。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啊学前教育来讲啊，都会有一些比如说面试啊什么的，那么作为这个我们中招的这个还有吗？ 我们这一块是没有进行这个、 就认分数。 对，按分数。 那这个分数呢？ 分数我们学校是430分。 就这个两个项目都是这个分数。 都是430分。 对。那今天财贸职业学院呢，其实相应来讲和其他两所学校相比呢，就是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不同在这个学前 教 育的这个项目上哈。这里有120个计划，所以呢我们的考生呢也要注意一下，如果要选择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话呢，别忘了它有高端贯通类，还有呢学前教育类。那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该怎么填呢？ 如果是愿意到我们学校来这个学习的话啊，因为学这个中考的志愿它是平行志愿，所以考生要按照自己最想上的顺序来填写的就行。那么尽量把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呢要放在第一志愿。如果考生当中他的考试成绩超过了430分，建议呢依次填报2个志愿。第一志愿就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比如01高端贯通。然后第二志愿呢就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02学前教育，这样的录取几率会更大。 哦，两个可以都填上。 对。 然后进去了之后，因为有这个前2年的基础教育阶段过了之后你才选择。那如果到那个2年以后我再选择的话，我可以互换一下吗？我报的是02。 不可以。 不可以啊。 这是分2个志愿来填报。 哦。 就是你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01高端贯通，第二志愿填北京财贸职业学院02学前教育，是这样填来填报。 就是也就是有点像那高校的转专业，这是不行的哈。 对，这个不可以。 就是你报志愿的时候，你在2年基础教育结束之后，你还要去按照你的这个志愿选择去选择所对应的这个专业。 对， 是吧？ 因为这个跟刚才说的那个高端贯通的5大类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在5大类里边是可以的。比如说我选的高端贯通，那么在2年之后我就可以在这个5类里边来进行专业的选择。 您指的是这个设计的您学校规定的比如说财经商贸这几大类。 对， 是吧？ 对对对， 5大类。 是的。 那个算 专专业吧， 对，那个可以选择。 那这是大概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对接的是哪一所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 哦，是这样，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呢引入的是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优质教育资源，来这个系统的设计基础教课程体系。中央民族大学的附属中学呢和我们这个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优秀的基础课程教师呢来共同组建一流的教师团队， 一套师资。 对，然后来参考我们普通的高中课程进行设置。主要是结合就是民大附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校本课程资源来开设文化基础课，强化学生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职业素养和身心素质。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国际优质语言课程资源和外籍教师来强化外语教学。 也有外教。 对。这个外籍教师呢主要是英美国家的外籍教师。同时呢也为学生开设这个职业的认知课程，帮助学生呢提前进行这样职业的认识，使学生呢形成对未来职业的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对以后的这个专业选择进行一个基础的夯实。 这是基础教育阶段前两年是和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合作，那么在中间的三年呢就是在我们财贸职业学院进行一个专业的培养哈。专业的培养刚才您说了就是那五大类，财经类、商贸类、 对 旅游类、建筑工程管理类和文化创意类哈。这个几个类应该说是既有原来的保留专业，同时也有新增的专业。 是的， 我们了解一下新增了哪一个专业。 我们今年新增的是建筑室内设计，室内设计师的这个方向。因为在这个大城市嘛，在北京那个这个咱们这经济就是发达地区啊，所以对这个室内设计师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而且薪酬比较高，所以这个就业前景好，这种形式呢也对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对， 那他对接的肯定就是北京建筑大学了。 对对对，五年以后对接的本科院校就是北京建筑大学。 他的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啊。 对，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吧，我就特喜欢那个室内设计师是哪方面呢？就是说将来自己家装修吧。就不成问题了。我因为看到很多哈装的跟这个特别经典的一些屋子哈。 对对。 然后一看主人呢基本上都是从事建筑方面工作的，然后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家打造的那么好啊。 对，如果杨老师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用我们的师资和学生到时候给您提供一些参考。 好，那还有保留八个专业方向哈。 是的。 那也就是基本上会和我们财贸这个有关了。 对，没错，是这样，我们保留的八个专业方向呢，一个是呢工商管理，是跨国连锁企业营运经理这个方向。这个呢是我们学校的国家级示范专业，还有会计和金融呢是我们北京市的示范专业。这两个专业呢也是往年学生的关注度比较高的热门专业。其中呢会计是含两个专业方向，分别是会计学的注册会计师和管理会计师。那金融专业呢是秉承未来金融业这样混业经营的大趋势开设的金融学国际金融专业。比如还有我们的电子商务，还有我们的旅游管理，都是与首都现代服务业的这种发展契合度比较高的财贸特色鲜明的专业。 好，我们先给大家呢介绍到这儿。那么其他还有哪些专业有什么样的特色？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呢来继续了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留言啊，向我们嘉宾呢进行提问。好，那么在这个5月12号和13号，也就是下个周六周日，我们还将举办两场高招讲座。第一场呢是在12号上午9点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主题呢就是请志愿填报专家赵金老师还有高夏老师呢就一些大家感兴趣的热点问题来做指导咨询，比如说怎么样避免退档啊，专业这个被调剂啊等等啊。大家呢可以打电话400-600-7500 400-600-7500来预约座位。另外还有一场呢是网络直播的公益讲座，是在5月13号，这个当然您就不用出家门了，您可以呢拨打400-600-5223来了解网络直播的地址。好了，先是这样，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

职业技能教育阶段我们学校的自己的特色是什么，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刚才贺处涉及到的出国的一些交流机会啊，访学呀、啊、寒暑假呀、啊、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安排呢？ 嗯，是有的。嗯，是这样，我们在高等职业教育职能教育阶段呢，是利用我们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来系统的设计专业理论啊、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课程体系，使我们的学生呢接受高水平的高等职业教育，营造职业化的教学环境和文化氛围，来强化职业素质、职业精神和综合职业能力的养成与训练，为学生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么在校期间呢，我们会选择部分优秀的学生来参加出国出境学习交流，在寒暑假呢可以到国外境外访学或者实践项目，其中综合成绩优秀，通过了中外双方选拔，同时能够达到国外院校专业考核标准和该国语言水平要求的考生呢，学生呢可以有政府给予部分的资助来进入国外院校开展访学研修，是这样。然后完成五年的这个学习任务，成绩合格呢，合格者呢是由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来颁发高等职业教育毕业证书，经过专升本的转段考试来进入本科阶段的学习。 嗯，然后呢对接着四所学校，当然是挺有特点的，大家也记得特别会特别清楚，像首都师范大学对接那肯定就是学前 教 育这一块哈，北京建筑大学对应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设 计的这个，工商大学对应的一个艺术类专业视觉传达，那么剩下所有的这些专业就对接的都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了。好，那么当这个完成了七年的学业而且成绩合格的时候，我们就会取得一个上述学校的一些一个毕业证书。 是的，本科层次的 毕业证书。对，好，那这个是财贸职业学院啊，这个将来您可能会涉及到的学习的一些专业和对接的一些院校。另外呢，像招生批次啊、最低录取分数线，包括这个志愿填报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啊。7月7号到7月11号，分数线也是430分，两个项目都是如此，放在提前批。还有今年有一个变化哈，那就是全市招生了。以前应该是放在各个区下计划， 以前是分区 分区县计划，对， 今年呢就是面向全北京市，不再分区县了， 就一共就这么多计划，无论我是身处哪一个区， 只要 我都可以去报。那以前就是说，比如说海淀，有200个人，那海淀那可能如果要是没有招满的话，我朝阳也报不了，也用不了这个名额，是吧？现在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全市进行调节了。 那这样应该说学生他的机会 概率 就 更大 了， 也 更公平一些。 对，好，那这个呢是贯通项目，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个概念哈，就是全市招生了，所以呢大家的机会也会更加均等，更加公平。好，那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有一个联合的现场咨询会会在财贸来举行哈。 对，我们是这样，我们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呢联合了7家就是高端贯通招生兄弟院校呢，还有是3家的5年制的招生学校，然后我们举办这个大型的现场咨询会，时间呢是在7月7号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地点呢就在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校本部，也就是通州区的这个校址，来进行。那在朝阳校区呢，我们也这个安排了校园开放日，时间呢是7月7号到11号的，每天是8点半到下午4点，具体的地点呢，就是我们朝阳区的水堆子东路15号，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去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 也就是填报志愿这几天。都可以去看哈， 可以的，可以， 是吧？因为都是这个朝阳校区的一个校园开放日。 对， 好，给我们说一下电话吧。 是这样，我们有这个在这种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有咨询电话来接听考生和家长的咨询。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8953-2004、6525-3959和6523-1250。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来了解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啊，通过电话、通过校园开放日以及联合现场咨询会都可以呢，了解到。而且联合现场咨询会应该是我们在座的三家也都会去，两家哈，一共。 对， 三家 已经邀请到， 对对对，都会去参加哈。时间是7月7号了。好，那今天呢，财贸职业学院啊，我们先了解到这儿。接下来呢，另一所学校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了解一下这所学校的特色。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建校于1958年，是全国百所高职示范校、职业教育先进单位、首批百所现代学徒制的试点院校，是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建设单位。学校率先启动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改革实验，是首都职业教育排头兵。学校开设有机械与电气类、汽车与数控类、艺术与设计类、电子与信息类、食品与生物类、经济与管理类、自控与电气类相关专业44个。学校拥有国家和市级优秀教学专业学术创新团队8个，优秀教师、教学名师、执教名师42人，引进多名行业大师、企业技术骨干、外籍教师来校任教。学校与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及100多所学校交流与合作。学校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学校校训是求实、创新、厚德、重义。 这是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我们来请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继新老师呢，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要说到这个计划啊，应该是这三所今天来的三所学校当中最多的。 对对对，是。 一共是贯通一，我们是4100人的全市计划哈，您这儿占了 我们这是1400人 啊，占到基本上35% 啊， 对。这么多的招生计划哈，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当然其他的一些哈，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独属于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的，比如说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是和哪一所学校来对接，我们的这个模式是什么？ 我们自这个2015年以来啊，作为首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这个试点院校。我们与北京市第35中学进行合作，啊，我们学校也是单独成立了一个基础学院，35中学也是派了一个这个校长助理，然后与我们一起这个进行贯通项目的培养教育教学的管理， 35中 对， 在基础教育阶段也是2年的时间哈， 对， 在高等职业技能教育阶段呢，我们比如说和哪些机构啊、企业有合作？我刚才在听介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比如说现代学徒制的一个试点哈， 对， 那肯定跟企业的合作会非常的多。 我们学校是这样，我们学校立足开发区，然后面向这个首都区域经济，创新体制机制，然后积极与这个行业企业进行一个合作啊。像我们学校与这个北京奔驰啊、捷豹路虎、SMC 博士利士乐、西门子、北京地铁、北京邮政，还有相关这个航天部门的一些这个下属的一些多家现代化知名企业合作，进行订单定向的一个培养。 这个订单定向培养指的是我们同学，比如说我选择了这个奔驰的订单，将来就会有可能去奔驰吗？ 是这样。这个订单培养呢，就是选择了进行订单培养的某专业，比如说我们选择了这个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那这个呢，我们是和北京奔驰进行的订单这个培养合作的专业，那么毕业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北京奔驰进行工作。 那我们比如说因为还会有一个本科教育的阶段，也要对应相应的本科院校，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订单还有效吗？ 这个订单和定向这个培养呢，它指的是订单呢是在到第5年的时候，第5年呢到本科院校进行学习，它是要经过一个专升本转段的一个考试。 那我们现在所谈到这个订单呢，是我们现在在校的，就是说这个高职学生，也是高中毕业到我们这儿读这个三年高职的这些学生， 嗯 啊，那么呢同时那个就是说到第五年进行转段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个别的学生选择到咱们这个订单班，然后后续继续到这个奔驰来进行工作， 嗯 啊。那么咱们刚才谈到的是一个是订单，还有一个是定向。那我们在就业呢，现在是更加提倡这个定向啊，也就是说企业和学生到就业的时候都有自主选择的一个方向。嗯， 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电子科技学院相关的一些专业。那么我想考生，比如中考生今年要报考贯通项目的时候，了解这些贯通项目的院校时，一定也要先了解一下这所学校都有哪些专业，这个专业是不是我所喜欢的，这样呢我们才可能在比如说两年的基础教育之后哈，然后去选择自己能够匹配的专业。我们的一些专业特色是什么呢？有多少专业在贯通项目里招生 啊？现在目前呢我校呢开设的专业呢是44个。那么呢现在对于这个贯通培养，我们的招生呢现在是分七大类进行招生。电子信息类，机械与数控类，自控与电气类，汽车与交通类，经济与管理类，食品与生物类， 嗯， 还有艺术与设计类 啊。 那么呢，在这七大类当中呢，然后每一大类都有它自己不同的专业方向， 嗯， 啊，大约每个大类大约是5个左右的一个专业方向， 嗯。好，那么这些专业我大概看了一下，电子和信息应该对应的，像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是没问题的哈。 嗯 嗯，其他还有哪些这个对接的高校，我们的专业放在里面？ 啊，我们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对接的4所高校是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 哦，是。北京工业大学还是北方工业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 哎，北方工业大学啊，这4所大学啊，北京服装学院一定对应的就是艺术与设计这个专业了吧？ 啊，现在是 这样的， 现在是这样。 好，那除此之外呢，像信息科技大学对应的就是电子与信息，工商大学呢可能经济与管理，是吧？这些都相应的会有这个介绍这个。对接 一个大的专业方向。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所有的在我们这个高职院校当中贯通一项目的这些专业到了这个比如说相应对接的高校里面的时候，对接的应该是同样的专业是吧？比如说我现在电子信息，那我到了这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我肯定也上的是电子信息啊，是这意思吧？ 是的是的是的。都在专业大类下。 对，有一开始的时候也会有家长问我说，那我在这儿学完了之后，我到了这个本科高校去，我要不要比如说会不会没有对接的专业，我要重新去选择别的专业？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吧？何冲， 一体化设计。 嗯， 都是一体化设计。 所以说我现在可以选择的这些专业到了高校之后，我会继续在这个方面去学习和深入的了解，是吧？ 对 对对对。 嗯，好，那这个呢是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呢相应的一些专业。那我想对于不同程度还有不同兴趣和爱好的这样的同学啊，应该在考虑贯通一项目的时候就要对这个专业有一点大概的了解。你可以先不去选择，但是大概的兴趣你得有。是吧？ 对，是这样的。 好，那么刚才看了一下，每个学校都有这么多的专业，那我们也稍微的捋一下哈，我们3所学校会有重合吗？比如说电子与信息，贺处您那儿有吗？ 这个也有 啊，也有。 那个 您那儿没有，财贸没有哈、啊？对， 对，他还是我们。跟那个电子科技还都是以工科为主的 院校。那我觉着这个。您和这个电子科技会有一点竞争啊、 哦。但是呢，他们就是他的专业方向 不一样， 不太一样。 哦， 对。 那如果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考生怎么样填能够填到自己最想上的那所学校去？ 那就要看这个考生啊，他首先要对哪个专业或者专业方向感兴趣。 嗯。 同时呢，对某个学校感兴趣。 嗯。 他要考虑的综合因素要比较多一些。 嗯。 一个是自己的分数。 还有一个离家的远近呀、啊， 对， 还有就是对接的这个本科的院校啊， 嗯， 还有对接的这一个我们就是说那个高中校啊， 嗯，满不满意？ 对对对， 啊、哦、对， 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 对，那我看看啊，我下面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电子科技学院和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区别吧。地点肯定是不一样的哈。 嗯， 南辕北辙的，一个石景山，贺处您在石景山。 对。 电子科技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呢，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对。 也是大兴亦庄。 对，这个就可以区分开了，区别了一部分的这个学生了哈。嗯。还有什么？你觉得可以互相区别开的？王处您那儿，比如说我现在作为一个招生的这个老师，我现在想让学生到我们学校来，那您觉得您用学校最有利的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点来吸引学生来我们学校吧？ 首先呢，那个工职、财贸还有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这三所高职院校，在北京市都是名列前茅啊。那么对于我们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来讲呢，比如说那个各大类的专业都非常有特色，但这里面呢，我们呢，我们学校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专业大类 独有的 啊，对，独有的一个专业大类就是艺术与设计类啊、 哦， 啊，这个艺术与设计类呢，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考生啊，还有考生家长在想选择的时候，可能就，非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莫属了哈。 哦，其实刚才王处我觉得特别的谦虚，都很好，然后还是呢，非常准确的把自己的那个亮点给提了出来哈。袁老师没有不同意见吗？ 我首先很感谢啊，刚才王处对我们这个学校的肯定。那么我们学校也是，应该是说在北京的范围之内呢，财贸。读财经商贸的专业应该是首选我们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嗯，关于艺术类这一块有没有想 PK 一下？ 艺术类专业这一块呢，应该也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重点推出的一个专业。 嗯， 虽然就是我们因为是文科院校嘛， 嗯， 可能从这个学校的氛围啊，包括我们的师资上边，对于这个艺术类的这个教育来说呢，可能更有一些优势了。 嗯，其实呢，有的时候就是学校类之间的一种这个比较哈。同样都有艺术类，刚才呢，这个王处说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艺术和设计呢，它对接的是北京服装学院。那么财贸它的艺术类对接的是北京工商大学，而且它是视觉传达。那么我就想，通过这个例子，就给考生呢，和家长提供一个方向，就是你在去对比各个学校的时候，你可以从它对接的这些高校就能大概看出来它的一个就是专业不同的方向，是吧？北京服装学院，它的艺术和设计，那肯定我觉得又会是另一个，跟财贸又会有所区别，是不是？就这些特别细微的差别可以成为考生在选择这些学校的时候的一个依据，是吧？何处？ 对，是这样 的，是这样哈。好，那我这多说了啊，那个应该让几位老师呢来多说一下这个学校的不同的专业和特色。那王处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那么刚才呢我们说的这几大类哈，我们的考生入校之后，是不是也会在这基础教育的两年当中适当的给他们一些熏陶？那么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 学生在入学之后啊，我们学校呢，采取这样的方式方法，我们学校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呢，它下设八个二级学院，其中这个基础学院是其中的一个二级学院，我们还有六个专业学院，加一个士官学院。那么这六个专业学院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开设的七大类专业，具体实施教育教学管理，在这六个专业这个学院里面进行开展工作。那么这六个专业学院的相关这个名师，然后会在晚自习的时候，还有这个包括节假日周六日这个休息的时候，都会亲自到这个基础学院，然后对他们进行这个专业课程的进行一个辅导，包括给基础学院的学生开设相关的选修课。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就是基础学院的也是贯通培养的这些学生啊，专门进行了一个 就是他们相关社团的专业展示啊，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受到各大学校还有各大媒体的好评。 就给这些基础教育阶段的同学们去展示我们这个专业有什么样的特色，是这个意思哈。 一个是展示，另外一个就是成立相关社团，让这些贯通培养的学生 可以加入 进入到学校之后，然后就接触到了真正的专业的一个学习，然后同时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他们在两年之后的选择专业，然后搭建一个平台，或者说给他们提供一个这个学习的环境吧。 好，一般来讲，这个我们比如说今年刚才问了贺处这个问题，2018年会有这个第一批孩子哈开始选择这个专业了。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游移的时间是会很短，通过这两年的时间的熏陶，同学们会不会很快速的就去定下自己相应的这个专业方向？ 这个怎么说呢，他那个对于不同的学生啊，还有这个学生家长，他们的想法还不是很一样。大致分这么三类吧。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学生啊，他有很明确的方向，就是很容易就可以定下来。然后第二类呢，就是说这个家长作为主导，然后这一方面呢，学生呢表现出可能有两三个专业或者三四个专业，只要是在这一大类方向的，然后家长进行选择也是这样去做。第三类呢，还有就是说比较少的一部分，就是说犹豫不决。这个就是少一部分。那我们学校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教学部门呢，也那个就是有相关的政策啊，包括学习啊，还有思想品德的一个评定啊，综合成绩的评定，最后都已经平稳的进行了一个过渡。 好，那是不是可以对于那些再三犹豫的考生，进入大类之后，你还会有机会去选择，比如说我转啊等等，是吧？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吧？转专业。比如说我从电子信息我转到一些什么自控与电器，会不会这样呢？贺处那儿是这样吗？ 这个按照这里是教学管理啦，或者学籍管理办法当中啊，是这个是允许的，允许学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有一定的比例，这要是不同的学校它的规定也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学生本身考生本身啊，他两年之后选了专业，他有可能在学专业过程当中他有可能不太适应，所以说呢还给这些孩子们有一定的机会。 好，那么具体的呢，我们可以去学校哈，去参观一下，了解一下校园开放日我们是定在了什么时候。 我们学校的校园开放日呢，就是进入到6月份6月2日9日16日30日，7月5日到7月8日之间啊。我们我所说的这个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周末。那么平时呢，只要是上班时间啊，我们全天候，咱们各位考生和家长只要拨打我们招生咨询电话87220979，哎，拨打电话啊，我们可以随时给您进行解答或者带您进行一个参观。 关于贯通培养项目的联合咨询会，电子科技学院也会举办一场，在6月30号。 对，在6月30号的时候呢，在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然后联合这个贯通项目一的7所公办高职业院校，还有3所5年制的高职业院校，然后进行一个联合的这个咨询会，欢迎咱们广大考生还有家长莅临咨询。那么在6月30号当天呢，我们在上午呢，在这个地铁荣昌东街，我们准备了摆渡车啊，我们考生和家长到地铁荣昌东街下车啊，可以坐我们的摆渡车直接到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呢，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会继续为大家来做有关贯通项目培养项目的一个介绍哈，包括院校的一个了解，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知道更多的一些信息。好，那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为大家介绍的这么详细，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